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好，翻嚟啦。咁嗱，头先我讲咧，大恩有个心愿嘅，做咩咧？其实咧，想即系都 点啊？世界和平啊，心愿 啊，呢个一定啦。即系大家尽量爱护大自然啦，资源啦，唔好掉垃圾落海啊，冇污染嘅地球啊，呢啲咁样，不嬲都系大恩想做到嘅嘢。咁其实想做咩呢？即系如果有班咁嘅后生仔咧，或者初创业，你话斋，头先你话斋，两个人租个2000-3000蚊租嘅地方，一间房 已经有，其实已经有呢啲堆人啦。 我其实我以前都经历过呢啲，我正正就系2000蚊租个房喺黄竹街，我仲记得喺黄竹街冬天冻到我哋咧，几条友咧即系围炉取暖啊。咁嗰阵时候我哋都系写 program， 但系冇客。咁其實咧就係話嗱，我係想做咩咧？想集合呢班人出嚟咧，然之後例如話我有啲好似有公社咁樣，例如話我掉個 job 出嚟，OK， 你哋即係可能我要幫手監管佢哋嗱。其實咧初創業有個問題咧，就係冇 discipline。嗱，呢個係真嘅， 即刻笑肯定。 嗱，好多時咧係教唔你冇一個人去管佢。嗱，我見到呢、這個我身邊咧好多人咧，即係好有才華，好有能力嘅。包括你在內， 係啊。 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冇 discipline。嗱，呢個事實嘅， 係啊。 嗱，見個面都紅曬啦，青埋添， 即刻輕機， 輕機 都輕。 頭先我都係講， 即刻輕機，成集收皮。 咁嗱，其實咧，如果即係有個好似即係嚇長輩嘅人， 係啊，有個乜督督促你， 其實咧，如即係我又唔好話長輩啦，即係話係即 係前輩啦，或者有經驗人啦， 係點樣去介住佢哋去做一啲嘢咧，令到佢哋會即係。知道哦，我例如話我有 milestone 嘅，我要知道嗰、那個要幾時要做到啲乜嘢 fulfill 到，同埋要 lead 住佢個客要啲咁嘢啦。有啲唔係噶嘛，喂，可能話打埋呢鋪比價超先啦，啱啱追緊個精靈， 玩得過都咪得升到 level 先啦， 係咪升咗咧？去咗唔得啊，去屯門公園搏埋嗰只精靈先啊，大佬，佢喺嗰度出現啦， 佢大媽精靈咪搏埋先啦。 咁喺咩嘛？喺市政公園 大媽手啊嘛， 好多時喺市政公園嘅喎。 我只係去過 先講。咁你博大媽嘅一回事啦。咁啊，咁變咗我就想有一個咁嘅類似咁嘅我想下先啦。 其實係有，其實你留意咗啲咩討論區咧？係有啲細路已經鬧人哋做呢啲program。 嗱，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咧， 我都試過參與其中嗰幾年都試過，都係叫做分手收場，即係因為意見不合。 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咧有問題就係話有冇一個中間有即係叫做即係大家信得過嘅人？ 冇就係冇， 就冇咯。咁所以我其實正正咧嗱，你知啦，其實你識我，你熟我知道 background 啦。咁我又唔會話。等你嗰啲錢開飯，係咪先？即係大佬，你就搞咁麻煩我。不過就即係試下扶一扶，做到嘅話就做。咁當然啦，又係嗰句，要係即係你自己係要有嗰個能力啊，同埋嗰個毅力啦，同埋態度，好重要嘅態度。咁我希望咧，呢個公社咧，如果真係成嘅話咧，係甚至乎係一個人生嘅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教練咁咧，令到你留喺態度上咧改變咯。因為好多時咧，輸就輸喺態度嗰度嘅，唔係能力嘅。我話俾你知，絕對冇能力。 EQ 行先啦。 我EQ 係一種啦，另外就有個態度啊。態度同 EQ 兩樣嘢嚟噶。態度即係 EQ， 我只不過待人處事，個情商啫。但係態度好重要咯。你面對一件事，你即刻放棄定係你有信心做定冇信心做？點解我前嗰幾集咧有幾集都講埋一啲咧，唔係同生意有關？ 其實都關事，都係講做人啫。 係形而上嘅嘢嚟嘅，例如包括同 冥想 安靜啦，第一個安靜啦，跟住同阿 Margaret 講啦。嗱 ，Margaret 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例子啦，一個女即係姐姐妹妹仔咁樣見到咁樣啊，跟住我而家妹妹仔啦，喂可以考兩師，同埋都真係即係再攞自己公餘時間，佢大公司高層。 我只可以跟你說是超高層 山頂那樣， 山頂那麼小的，他也可以去一些學校教人家怎樣做理財，或者做一些人生的探討那些、嗯、那其實呢某程度上呢，當然啦，我都出過，我說笑，他不是半山，不過他家裡呢有條樓梯的， 屋企有兩個門口咁樣嗰只，有 lift 嗰只啦。 咁啊，即係只可以話俾你知，唔係村屋，而係有樓梯嘅。 問題就係、是，喂，你問題就係佢去到即係所謂人哋定義嘅成好成功，都冇一種即係叫做氣焰啊嘛，即係好謙卑嘅人。應該有啲人去到呢個位置，屌使你聽大人講嘢咩？ 係， 唔係咯，你邊個啫？ 同埋一嚟唔使聽我講嘢啦，咁即係其實我。不是说啲乜嘢，唔系话即系我成日都同啲人讲，所以头先讲个态，讲态度先啦。我其实可能我下一集啊，下一集可能都会录嘅，咁我都会讲一啲生意，我都话我写一百几条咧，我继续 态度啊。我其实态度，我其实有一样就系咧，人多，譬如话大家未去倾成生意嘅时候，我都试过就系啱啱你话去搞一只游戏嘅时候咧，我以前倾过之后咧，有细路咧拍台就我一班人喺麦当劳倾啊嘛，即系成班都网上去筹集，即系想整个游戏嘅。咁籌集者嗰個咧就好勁，一個新移民嚟嘅，佢極之態度極之好，佢自己學完，譬如整 program， 整 Apple 要上堂噶嘛，俾完錢上堂之後，佢成日碌屎話，邊個有興趣佢就拎出嚟，唔使錢分享俾大家。喂，呢種態度 OK 嘅，即係呢個做嘅即係做人特質啦。問題就係當中有細路咧就話：，哦、啊，你哋諗完 idea 之後，原來係參考一隻日本遊戲嘅，佢即刻拍台，都唔係原創嘅，我走啦。 咁又走？ 佢咁樣之後。即係我自己臨尾， 咁但唔會又因為呢個人走咗。喂，講真，如果俾我啊，我做 leader 嘅話，走啊，好，拜拜。咁我揾另一個。 咪嬲尾我就即係打個圓場，佢都即係我想打個圓場啦。我話下次有咩合作啦，佢即刻影都唔影，轉頭走咗啦。即係呢種咪態度呢樣。 我又想問一下啦，咁最嬲尾個遊戲點咧？ 冇啊，搞唔成啦。 點解搞唔成 啊？因為初頭即係大家慢慢堆人散咗，就冇人再黐翻埋一齊。 嗱，所以咧 個迎合力冇咗啦。 冇錯啦，我所以成日講就係話有冇一個做一個牽頭嘅作用？係咪即係鼓勵啲人，例如話 call 翻 wake up 翻，我哋叫 wake up 翻嗰個 meeting 啊，即係要做一啲嘢。其實有一個人要做呢啲嘢嘅。 係啊， 嗰個人咧，其實講真的， 衰人嚟係咪咧？ 唔需要好叻，你話唔需要 program 叻，唔需要 design， 唔識畫公仔，音樂又唔識，個個人都最唔信佢噶啦。佢屌你有咩啊？咁你咪留備咯， 咪咯，而家就係好少留備啊嘛。個個都要出嚟做關羽嘅劈友啊嘛！你係劉備咩？ 我唔做劉 備。你唔係，你係諸葛亮啊嘛？ 我唔係諸葛亮，諸葛亮啊！我絕對唔係，聰明一定唔到我，即係講技術我又唔到我，乜都唔到我嘅。 但你個五角星啊，乜都有啲啊嘛。 我就全部將啲人攞曬埋嚟啫嘛。即係啲人都問我㗎，喂 ，program 唔係你寫，你驚唔驚？我有冇驚啫？只要我有框架喺度，我再揾個另外一個人寫咯。是吧，即是你的 concept 在那里的话，就是最重要是这些嘛。我死了差那么远的。 不是都关事的。 都关事的。 讲太多。 所以我觉得呢，你即是你讲到呢那个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咯，即是其实我刚才听你所讲呢，有一个人态度超好，愿意奉献，其实如果给我有个这样的团队，而家住紧干得到啦。我讲真的。我讲真的。 嗯， 即是要 program 的话，是不是这个世界现在这么多人要 program， 即是告诉你很 多 software 短期十年二十年之内是不会完的。 hardware 就不同了， hardware 第一门槛高，门槛高你做不到，所以算交回给华为，交回给富士康，交回给苹果，交回给什么成由他们做，你做一些相对门槛低的。咁講翻 software 啦，以 software 為例，其實梗係最好寫 app 咁計啦。嗱，如果呢度聽到有啲後生仔寫 app 嘅話咧，我提一提你哋，周街啲人揾， 冇錯， 周街人揾， 少到連一啲社運組織都想揾寫 apps， 係周圍都缺嘅。 係， 我即係如果我要接呢啲單啊，哇！我諗我話日日啊，我唔使瞓都似，我仲咁開心，三年唔翻公司，一日唔超過三個公事電話。我今天接了几个电话， 我打给你， 一个老婆一个你完 没了，两个电话 两个电话你还想这样啊，大兄想都不要想啊，是不是？所以呢但是这样如果你初初来做呢，做 app 或者做 programming 有个好处就是说乜都接，做一些跟人家即是叫做即是 tailor-made 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找到一些 bug 不要再犯錯誤，因為呢產品有個不好處，就是你出了街的話呢， 地得問題了， 哇，如果你經常出了街就不斷錯的話呢，不斷插給別人，好像 Window 為例，喂，一間這麼大的公司，其實說真的 Window 10嗎，你說 我是有些懷疑的。Microsoft 有一個產品，不說那個名字，因為太複雜了，可能很多太專業，很多人不懂的，我一直去找他，我上到他的網站竟然是零幾話，那些叫什麼 零， 即是去不到那個 什麼 Era 001104好像， 喂大佬你說如果大型公司出現這個都還叫做說得過啊，你 Microsoft、哦、Bill Gates 你是全世界最有錢的那個、哦，是吧？所以我覺得呢個人咧，即係呢間公司咧，慢慢咧嗰個產品咧，應該要走下坡噶啦。 Era 404係 Era 404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個即係個畫面係冇嘅，又或者無端端前嗰排俾人哋投訴話佢 強行 update 啊嘛，做緊嘢嘅時候。 喺 UI 嚟講，即係呢個用戶者界面咧，嗰、那個即係個 experience user interface experience 嚟講咧，係唔可能發生的。咁所以咧，正如这些难力的亦都是，如果你初业创业者的话，你见到这些 case 的话，自己 drop 低它 拿东西了，这个 我不可以重复错的、这个、所以呢、如果你讲到、软件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你即那个、修改呢，不会即都是浪费时间，不涉及到 cost 的 人，即係你時間，你自己 時間 啫，自己時間 咯。嗱，咁我呢度即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因為做軟件啦，所以我比較我講多少少呢個好處喺邊。嗱、你話做衫就唔同啦，做衫咧你下下咧印錯咗嗰批咧就 啲料就冇咗啦。 啊，咁啊，軟件有冇補充啊？我冇補充啦。 不如揾就揾個做軟件上嚟講仲好啦，咪咯。 冇 做 Apps 啊嘛。 咁 你啊， 我唔講得邊個講得？不過當然有嘉賓我絕對歡迎啦，因為有邊個自薦嘅話， 做 IT 嘅， 做 IT 嘅 ，Jonathan 咪做 IT 咯。我哋有個聽眾， 但係佢 唔知佢制唔制。 我想佢揾啲做生意嘅， 我做生意嘅，佢都做生意，不過佢係做叫做 freelance 嗰只啫， 係咩？ 唉，佢做生意， 好啊， 唔知佢制唔制。 你聽到 嘅 話， 揾佢上嚟 ，Jonathan。 如果你唔想上鏡嘅話，笠紙袋啦。咁好啦，嗱，咁啊，唔好講太多software 啦，講下嚟話，頭先阿 Lens 講一個幾好嘅例子，就係 Sarah。 嗯 ，Sarah 可能 TaylorMade 啊嘛 ，TaylorMade 嗱，佢其實咧 in between TaylorMade 又或者唔好 Sarah H&M 啊， 嗯， 嗱，佢成日做一啲 crossover。 即系同啲唔同品牌， 系啦，咁呢啲咁嘅人咧，咁啊需即系佢哋量亦都唔大啊。其实嗰啲咧就顶尖嘅，但系佢都唔系 TaylorMade 啊。但系我话俾你啊，其实嗰啲系有 TaylorMade 噶，不过我同你唔知嘅，即系唔系卖俾我哋嘅，嚟 Giorgio Armani 咁样，其实系有噶，不过唔系卖俾你咁解啫，唔系卖俾我哋啲咁嘅神棍嘅啫，系咪先？系卖俾一啲真系最顶级嘅客户嘅，咁。我聽說的，我真的聽人講的，不過因為 我證實不到，因為 我不會買，不會買到 我 都幫襯不到，或者那些鞋啦，嗰啲是幾萬元一對的鞋咧，喺英國那些嘛頂級鞋咧，咁嗰啲咪就係咩咯？嗱，以 Sarah 為例啦，佢一間很成功咧，將一些半 TaylorMade 嘅嘢，即係一啲 designer 嘅 product 咧，變咗一啲大眾化。 我同埋佢而家係換季換衫款係好密嘅，即係比起你話咩佐丹奴啊、咩 Bossini 啊，快好多倍。 冇錯，嗱呢、這個咧就係做產品咧，佢做得好成功啦。咁佢我嗰陣時候我接觸佢嗰陣時係2000幾年啦， 差唔多啦， 2000年到啦，2000年到啊。其實我2000年開始接觸佢啦，我喺邊度見到啦？我喺西班牙見到佢嘅第一間係，我唔記得土耳其定西班牙見到佢嘅，總之 應該西班牙應該都係。 唔係，但係因為我喺土耳其嗰度見到佢，即係佢喺伊斯坦布爾可能有開嘅，我唔記得咗啦。地方唔重要啦，我冇乜留意佢，我但係見到佢啲產品咧好靚。當年啊，咁啊，於是我係對呢啲咁嘅連鎖嘅，尤其是新嘅公司好有興趣嘅。一舊嘅我就唔入去睇噶啦。咁點解咧？我新嗰啲，我想入去睇下佢哋個元素。咁我見到佢元素咧，收尾翻嚟就好靚啦，啲嘢裝修好特別啦。咁我見到好多人排隊嘅。咁當時咧，我都有留意一個現象啊。話說一間香港嘅上市嘅服裝連鎖店三 Speed 哦， 三 Speed 咁大家應該知道講邊個，如果聽遠啊，知道講咩三 Speed 三麥嘢嗰間 啦，三麥嗰間 佢話啦，話自己喺德國咧就嗰個業務很好嘅歐洲。咁我咧就即係、就是、爆挑機㗎啦。咁啊唔知零四年到啦。咁我就應該零四年係、嗯、我就喺德國嗰度咧就。又有啦，西班牙有，睇下佢哋嘅連鎖店三 speed 究竟係咪好多人排隊呢？咁結果咧就冇人嘅。咁但係隔離有一間咧就叫 Sarah， 就好多人排隊俾錢，咁、嗯、開始留意依間嘢啦。咁原來咧佢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傳統，即係咪傳統啊？即係個做法咧就係咩咧？佢嗰個貨架咧。基本上每兩個禮拜咧，佢話要會轉一啲嘢。 哇！咁快添啊，兩個禮拜添啊。 啊，唔難嘅，其實只不過就係話以前將嗰個一季季嘅嘢咧，日本來咁一季一季一季，咁冇噶，將佢打散咗。 哦 ，rotate 咁樣。 卡拉卡拉，即係本來以前就咁樣。咁樣嘅，而家唔係啦，咁樣。 哦。 咁我咪可以咧。 聰明喎、啊，咁樣。 做得密啲咯，你覺得有新嘢咯？嗱，其實冇嘅，尤其是賣產品嘅嘢、嗯，一定有新鮮感。你如果冇新鮮感嘅話咧，又係死嘅，係嘛？咁所以佢成功地咧引咗好多人去睇下啲乜嘢。其實做產品啦，好似攞翻我上個禮拜阿 Gordon 嗰個例子、嗯、你做嗰啲玩具咁計啊，即係嗰啲咁嘅 桌遊 棋咁計啊，你唔可能成世都係賣嗰只噶嘛，除非你嗰個名字叫大富翁。但係呢個世界只有一個大富翁 都會換啫嘛，大富翁玩得多， 同埋大富翁都改咗唔同嘢啦。 佢咩香港版、咩中國版、咩世界版啊？ 冇錯啦， 一定變噶嘛。 我細個玩咩德富道係最貴噶嘛， 要咩要買啲電廠剪埋。一齊要自己剪噶嘛啲紙牌嘢， 好像花園道最貴啊！我記住 冰島啦， 花園道吉富道嗰陣細個已經咧中咗我哋咧，即係對港島嘅一種最平。 我住麥當勞道咁樣啊， 最平係咩荔枝角嗰啲咧， 有曬吉吉觀念係嘛？ 嗰陣時連屯門都冇啊， 邊有啊？邊有屯門玩㗎？大富翁都未有。 即系呢其实咧，其实都几我觉得佢应该要改改嘅就而家， 而家要改啊， 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我開始留意佢，咁見到啊佢賣得咁好咧，咁而講翻啦，咁收尾咧果然啦，頭先講緊三 speed 咧，果然係受唔起嗰個考驗啦。咁你見到而家都係一啲二三線啦，變咗係。 佢好似香港執咗好多間 啊 嘛。 係啊， 咁我就以前間咗幫佢做過啲衫嘅，即係2000年嗰陣時。 好簡單嘅就好似呢啲咁嘢咧，有陣時啲業績報告啊，或者嗰啲咁嘢咧，就真係唔好盡信。 即係可能財，你即係可能財技嚟嘅啫。 你真係要自己去現場感受。無論去旅行咁樣，其實有陣時咧，我有旅行咧，我唔購物噶嘛。咁啊，唯一做咧就去觀察。我睇人啲人啲嘢要啲乜嘢。其實呢個我的樂趣嚟嘅，我呢啲我啲慣咗，我真係睇人哋你要啲咩啊，我俾啲咩你咯。咁其實就係咁樣。嗱，咁啊講翻產品啦。咁沙華度冇補充，因為其實佢好叻去從一個半 custom made 嘅或者 design 嘅 product 咧，就變咗個大量產化。咁好啦，你問我如果我係一個後生仔，如果我唔識寫 program， 咁我做咩啊？咁好簡單嘅啫。有咩產品可以做呢？我覺得 T-shirt 係唔錯的。 而家 T-shirt 就興話嗰叫咩原子印章自己印咧， 類似咁嘅嘢。其實咧， 好平成本都平嘅。 其實而家咧，不嬲有噶啦。科技已經進步到咧啊！最近咧，我就揾咗一個老行專傾偈。呢、這個老行專做咩咧？佢係做數碼印刷嘅。咁咧，佢又 姓陶噶 啊？ 姓陶噶？ 唔係 嗰個。 佢係全我。這個真的全真的勁，數碼印刷我不是講緊，可能你不是講紙嗰啲嘢，佢唔係印落，佢初頭都是做印落紙嘅，收尾咧，但係因為佢本身咧，佢自己係我都講過啦，好似提過下呢、這個節目都講，有個佢係響第一代嘅理工紡織系畢業嘅。咁你諗下第一代，即係你即係叻到係叻到問先入到噶啦。同埋嗰陣時，香港紡織業係方興未艾噶嘛。你嗰陣時，我最記得啦。我做僆仔嗰陣時，我個同事做 merchandiser， 哇， 勁啊！哇， 直情當佢偶像，好似一粒星咁樣爆出嚟，即係咁樣。好彩冇入行嘅。 我媽嗰陣時又做紡織廠嗰啲。 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嗰陣時做 merchandiser， 而家跑嚟跑去咯，翻大陸。而家唔係跑大陸噶啦， 都冇得跑大陸， 搞鋪債噶啦。跑金無債啊！啲咁樣冇得，都遲啲冇得跑噶啦。因為即係其實你識做嘅嘢，人哋都識做噶啦。即係再加埋而家互聯網咁發達，再唔係 Skype 咯。我今日先同美，我嚟呢度之前先同美國、越南先做完 Skype 嘅話，其實已經無遠弗屆啦。咁講翻先啦。如果我做 T-shirt 嘅話咧，我會提議用我嗰個老行專嗰啲，而家印啲咩咧？佢係直接可以印落去 啲 cotton 度噶啦， 即係點樣直接唔即係 cotton， 即係而家唔係燙話呢只，唔係原子張，直接對件衫落編打，就直咁印出嚟， 直情係印落去噶啦，已經係印落去噶啦，咁啊已經可以做到噶啦。我冇記錯嘅話，白色都印到噶啦。 喂，但係而家佢成本一件幾錢先？因為我啲朋友做呢啲咧，佢就算揾啲廠幫佢做，都要成本自己一兩件八六七蚊件，佢要賣到好貴，所以賣唔出咯。 佢應該唔使嘅成本係講緊幾十蚊一件，因為數碼印刷。不過咁部機可能個門檻啦，大家咧得閒咧可以留意一下。啱啱其實做完咗個 show 啦，唔好意思啦，嗰、那個叫做 textile 上海嘅，即係當然你要打搭飛機去啦。嗱，我話俾你知，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不過咁，你行完一次嗰、那個展覽會。而嗰個展覽會係你中即係中到即係啱嘅行業嘅話咧，你嘅收益咧，我只係大聲啲同你講，遠超於 個機票啊， 機票啊， 酒店啊， 即係你帶嚟嘅好處啊！我都要加翻 section， 我都其實咧講完一紮生意之後咧，都擔心咧冇嘢講。其實我可以嚟緊咧係講一下一啲唔同即係。即係我講一下啲商業，例如話即係攞一啲而家商業的案例咧嚟做一個譬如啦。我諗咗，我呢個 idea 諗好耐嘅，因為我有幾多嘢講啦，咁就攞啲。另外咧就可以講一下啲展覽會嚟緊嘅展覽會，大家值唔值得去睇？我會 estimate， 例如話就算通訊展咁計，我覺得邊啲人要去啊啲咁樣，我同大家講啊。因為其實我自己手上有啲網站咧，佢成日都介紹唔同推啲即係 exhibition 啊啲咁樣。其實你自己上網 Google 都打到嘅。你去找翻個 list 啊，其實唔使啊，近近地會展睇下咪得咯。咁啊變咗好啦。咁我講翻頭先講個 T-shirt 嗰個啦。咁你可以諗下，我自從見到呢個即係縮虎背呢啲咁嘅機器之後咧，咁我早成十年見到佢噶啦，即係見到佢已經做到。當年咧就係印到落去 polyester， 即係嗰啲 哦尼龍， 但係咧著落心度咧，尼龍嗰啲夏天哇點著啊，著唔到啊嘛。咁但係咧就啱咩咧？嚟啲單車衫， 呢個都啱印落去。 單車衫啱啦，嗰啲咁就因為嗰啲 係已經商機無限咯 ，custom made 印一啲唔同嘅 pattern， 譬如啲香港啲學校啲隊咧，好多就係印個圖案 logo 就印嗰隻字落去啫嘛。你有部機？已經佔好多嘢做啦。 其實咧，世界咧越嚟越走向一個叫 unique 嘅 unique 咩咧？包括每個人有個性。我要嗰件嘢出嚟咧，同你唔好撞。係。咁我如果我講錯嘅話，網友更正翻我啦。我冇記錯嘅話 ，Sarah 咧，佢每件貨咧都唔會太，即係相對冇其他咁多㗎。OK， 佢可能揾到一紮呢啲咁嘅廠肯同佢做短板，即係唔太多嘅。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係。作為初創業做 product 嘅話咧，係都係需要注意嘅。OK， 咁因為咧，你如果一下子出太大量嘅貨咧，亦都冇乜財力啦。咁你都可以試下水温先。咁例如話咩咧？我早幾年我識嗰陣時咧，已經諗到一個方法，大約啦，就話 T 恤又好，乜都好啦，印出嚟咧，你甚至乎個網站叫十都得噶啦。即係同十年冇關啊，即係亦都唔係同你十下有關，而係話你嗰件 product 只係做十件嘅啫。咁有曬 number， 因為你數碼印啊嘛，數碼印咁可以編號咯，001002003。每一件衫最得意就話，如果街度撞到見到對方嘅話，大家笑一笑， 係自己有係嘛？ 自己有喎，即係呢個係幾特別嘅，即係嗱最緊要尤其是賣 T-shirt 呢啲咧，要過癮，呢啲開心嘅、 啊、要獨特。 變咗咧，甚至乎咧，你甚至乎可以喺網度叫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去 design 一啲公仔出嚟。然之後就用呢啲公仔印出嚟咯。 佢其實係有一個叫類似 Society Six 嘅嘢咧，就係嗰啲設計師攞咗版權之後印衫啊、杯啊、啲啲碟碟啊。但係問題就係佢抽水好深咯。 咁所以 我講即係我講個網台係 Society Six 嗰個。 嗱，頭先我講緊呢個咧，咁麻煩阿 Lance 啱我打出嚟啦。你用 Google 串啱翻個字咧，就叫咩咧 ？Digital Textile， 即係 Digital Textile Painting 啦。Digital textile painting 就是说如果你看看 cotton， 那你自己语译中文，如果你想成本便宜找大陆找的话就要打中文了，打残体字， 打什么要 打残体字都是照打，数码印花或者叫数码印刷下去这个就是跟自己打打多几个字去做 searching 的药引，就是例如说打下去的报道 cotton 啊这样数码印就是这个棉，因為通常 T-shirt 是用棉的嘛，咁咧呢啲嘅咁變咗咧，你話你自己影嗰啲相咁樣咧，咁嗱間間個技術唔同㗎，咁有啲咧我知道咧 這個 我要再證實，可不可以印到白色就不知道了，因為印白色是很高技巧的，因為白色的章是結一點的。當如果大家遊過油漆就知道我講什麼了，你的後面本來是一件藍色的牆，你要油白色， 哇油多少浸啊，要 你要油多少浸啊， 要 蓋到它的嘛，深色蓋淺色是易的，所以如果這陣牆 印黑色的話一點都不難，所以就這個、有待證實、啊因為我這個都少少，因為 我不是專業這個，咁大家上網可以查一啲嘢。咁咧，正如好似我以前啱創業咁樣，喂，大欣我冇機咁點啊？唔需要自己有機， 租咪得咯，得唔得？ 都唔使租， 叫佢幫你 交俾人做咯。 嗯， 開頭貴啲噶。當你做到流量，其實我都試過咁樣。我初頭咧，我都冇噴畫機噶，我都係俾人哋印。 記得你條橋啊嘛。 跟住做做下自己買機，不過咁我俾個 idea 你。即係呢個真係黃金嘅一個 tips， 因為咧我嗰陣時咧賺錢最多都係用人哋啲機最多，我只不過咧有一部細機喺公司開門口，嗰陣時係賺最多錢，最靈活，因為我唔使養人， 就有部機啫， 我就有部機，因為咧如果買部機大啲嘅話咧，我最大咧嗱，而家城寨呢度咧，如果你嚟過嘅話咧，你見到呢度應該有三千零尺啦，係嘛？三千零尺啦。我嗰陣時租個地方係五千尺要， 哇！ 咁你諗下咩租金同埋咩要幾多少人去maintain一部咁嘅機？ 嗯， 咁結果係相對嚟講係冇賺咁多錢，同埋都和即係都蝕蝕地，即係以呢部機個生產率嚟計，咁始終都係俾人哋做會抵啲咯。咁反而有啲嘢需要快嘅，快來快往嘅，咁啊掌握喺自己做算啦。例如你做個章，假設做個刺繡章，例如你做完成件 product。你要加個章刺繡嘅，咁我知道呢個世界已經出咗好多啦，咩聖家啊，或者好多唔同嗰啲Seiko 啊，即係精工咧，都出好多呢啲咁嘅針織機嘅。咁淨織個章出嚟，咁你咪將佢織落去個即係當係 logo 咁咯。咁呢個變咗為一個介乎於 tailor make 與呢個 product 之間。 嗯。 咁咧長遠嚟講，同埋都唔會話花你好多時間。同埋咧，就係有好處，都會係個量好少。我覺得呢個作為起步唔錯。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咩咧？喂，如果我又冇錢，又冇 product， 又唔想點嘅話，咁點咧？最後一招都唔係最後嘅，我暫時諗到一招咧，就係呢度。就咩咧？咁你諗個 idea 出嚟，然之後咧 賣 idea， 千祈唔好賣俾基金啊！基金咧，而家咧，第一咧難撈難，佢哋都難做。佢一定要見嗰件嘢咧，即係好 mature， 係真係賣到嘢錢嘅咧，先會同你諗幫你搞。如果你要搞嘅話咧，我覺得可以搞去咩咧？眾籌。 哦， 嗱，好似你個 friend 咁啦，做字咁啦。 阿 Kidman 成功咗啦，可能我要講少少背景啦。即係有個朋友叫 Kidman 啦，咁佢想做一啲香港獨有嘅字體，譬如正體字啊，譬如寫個勁抽兩個字，佢用毛筆逐個寫嘅，之後有個 program 就會將啲字砌翻埋整齊啊。咁即係佢就想目標眾籌60万。咁而家終於係去到個眾籌期最後一日。 眾籌期 咧，咁後屘都爭成六成都停咗喺度嘅， 系 後屘臨佢到瞓醒咧，啲 friend 個都喺 Facebook 洗版，喂你過曬咯，而家變咗係75万， 系 佢可以開波啦， 系 佢仲話會請人添，反正我又去應徵添， 系嗱，我覺得好事嚟噶，嗱由從呢個咁嘅成功故事咧， 成功啊，其實佢自己本身咧唔知點解好灰嘅，我市場都唔得噶啦，得個六成唔喐啦已經，佢本身灰嘅本身， 其實如果冇眾籌呢個 tools 咧，佢仲灰啊， 冇得用，淨冇得籌， 淨冇得做， 冇得籌啊！ 是吧，嗱，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或者呢類咁嘅做法。當然啦，唔好好似我哋上次講嗰間咁嘅咩啊 咩啊， 嗱嗰個咖啡機， 哦， 同埋嗰個 走數兄弟， 走數 佢老婆 夫妻， 係啊， 仲整個新聞，整個萬能插啊嘛，嗰、那個 嗰、那個咩磁能線啊， 線啊 正啲啊要， 即係 佢老婆搞磁能線， 即係對唔住啊，城寨我呢度即係我最憎人講錯嘅，但係呢兩夫妻正撲街嚟嘅， 撲街都唔係錯， 你即係撲街嚟嘅，即係你有咩事你揾我啦，即係我覺得咧，你咁樣咧係破壞咗人哋對眾籌呢個嘅。 唔係佢最衰係香港，我攞香港個朵出嚟眾籌先炒。 你而家你自己係住喺過千萬嘅豪宅，但你踩住幾多後生仔嘅步伐啦？即係呢啲咁嘅人咧，仲搞一間嘢咧係教人眾籌，即係我唔怕俾你起我底啊，隨便啊，我等你啊， 啊、你埋多个身先讲啦。好， 我喺讲呢个系， 我唔系我好讨厌呢啲咁嘅人，即系你即系你令到一啲本来咁啊，讲多少少啦，见到 Lance 咁啊，咁啊点咧就系、是、话你要谂一条真系咧，唔需要绝世好巧。嗱，我最近咧，我点解攞住呢罐嘢咧？其实咧，我想攞个例子嘅。以前咧，我哋去玩华龙风帆嗰阵时咧，我哋有一班朋友咧。喝紅牛多時的了，咁咧，咁咧佢就會點咧？如果啲唔夠凍咧，佢就會擺落嗰啲冰度，然之後轉。 係啊， 快好多個，你知唔知啊？ 我識啦，我睇亞視噶嘛。 一分鐘，一分鐘搞掂。結果咧，我見到網上有人眾籌咩咧？有部機擺喺度，自己轉。 哦，佢做咗部機。 點啊？掂喎，佢真系筹到钱喎、 啊！有人做部机去转啊！ 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咧一个 Aqua 咩咧，嗰个叫咩啊？循环鱼缸啊！呢个咧，我估咧呢个始创人咧，佢应该系咧做一啲读一啲生物科技嘅。 哦，系咪你话鱼屎变做嗰啲种菜嗰个嗰嚿嘢啊？嘛， 千几蚊而家卖，我想买嘅，但系因为 ship 唔到嚟香港，同我惊打烂啦玻璃。佢变咗咧嗰个咧、那个标榜就唔使换水。佢自己做晒成个光合作用。 系啊，好劲啊嗰个嘢。 嗰个嘢佢计过晒嘅。嗱。當然啦，呢、這個食物道裏面有個知識啦。 有菜。 我呢度因為我呢度咧，大欣我唔知道你有咩知識噶嘛，所以咧我唔識得點樣去教你。你用點樣做啊咁樣？但係咧，你可以諗下從呢兩個例子，頭先嗰個好簡單一個咁嘅 轉咯， 轉冰 代替你嘅手去轉， 代替手轉，喂有幾難啊？唔知掂咗，又或者嗱，我唔知嗰個有冇眾籌啊？甚至乎有一個咧，咪一個cushion 嘅，咪有 sofa 嘅，好似一個大袋咁嘅。喺度攞啲空氣一粒粒咗啲空氣， 我朋友買咗啦已經， 跟住粒咗落去， 即刻坐啊嘛，通街 又可以擺落去水度坐， 係 得唔得？ 得噶，嗰嘢防水 嘅，幾錢啊？ 嗰嘢唔知幾錢，唔知一千蚊內唔好貴嗰個嘢， 係嘛？ 係啊， 其實貴㗎，幾百蚊，一千蚊即係千蚊，如果幾百蚊都係貴嘅。其實嗰咁嘅 material 嘅 concept 好咗嘛嗰、那個，係咁啊。其實嗱，呢啲唔可以眾籌咯。你只要將呢樣嘢嗱，其實嗱，我都講啦，咁我嗰陣時我都話啦，我都聽我節目聽開追開就知㗎啦，不過應該唔多㗎啦。我直线下降，我哋收视 咁讲嘅， 系咁嗱，因为冇女仔啊，上次阿 Mark 喺度真系二千几啊，阿哥顿咧大声公四千几啊， 你扮女人咯， 系啦，嗱，我以前一个系防实夹手嗰个咧，咁其实嗰啲其实如果我而家再攞翻嚟，可以众筹噶。都係眾籌噶，咁啊嗱，今日嘅時間咧，我都驚講唔曬，原來都講咗曬喎，一個鐘 咯。 咁因為咧嗱，因為冇嘉賓啦，咁啊同埋錄影啦，咁啊所以今日係到呢度啦。咁啊記住啦，咁啊得閒去書展睇下我哋個到時啊，睇下現場有緣再見啦，好冇？ 喂，仲有少少呼籲咧，譬如啲聽眾嗰啲咩即係疑難雜症，係咪可以做上嚟做嘉賓先？ 啊，梗可以啦！我等咗幾耐，大佬 有啊，其實有人揾我㗎啦，我即係確認咗就揾啦嗰個。 係啦，咁麻煩你揾阿靚屎啦， 就得喺嗰個 page 留言， 我 page 留言得㗎啦。咁另外咧，我哋 page 嗰個 like 數咧，即係節節下降啊！ 下降咩？會跌冇跌到升得慢啲啫， 啊，升得慢好慢啊！呢個禮拜得個幾個。不過就即係唔緊要啦，我哋呢啲啊嚇滿足自己嘅啫，講笑啊，咁都係即係希望將一啲知識嘅傳授咯，即係有啲經驗嘅嘢，咁啊大家好，咁今日嘅生意好啲，到呢度為止，拜拜。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 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